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狗年春节马上就要到了，电影市场上的春节档大战也是一触即发。春节档期可以说一直是影视的一块大蛋糕，比如去年的春节档期七天的票房就有34亿元之多，那今年业内估计也是会超过去年的成绩了，因为光是大年初一就有10多部新电影集中上映，这其中《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西游记之女儿国》和《红海行动》等几部作品成为了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那《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影片咱们之前已经是专门给您介绍过了，今天的时间呢，咱们来集中聊聊其他几部春节档期的新片，替大家在花钱买票之前给您把把关。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大家应该还记得捉妖记的第一部作品是在2015年的暑期档上映的，当时那部影片刷新和创造了200多项票房记录，也顺利登顶了当年的年度票房冠军。即便是这个记录现在也已经被后来者给超越了，但是捉妖记依然是排在战狼2和美人鱼之后，是目前内地华语电影史上的票房第3名。捉妖记的制作团队这一次花了3年的时间，再次推出了这部耗资5亿元的捉妖记2。演员方面，白百合、井柏然等原班人马悉数回归，还有梁朝伟、李宇春、杨佑宁、大鹏等新伙伴的加盟。作为一部续集作品，影片的故事也是接着上一部说起，讲述了找回胡巴、团聚一堂的一个合家欢的故事。我们知道《捉妖记》和它的续集都是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上一部作品之所以大受欢迎，也和片中的动画形象小妖怪胡巴的成功密不可分，所以咱们来介绍这部作品就一定要介绍这位胡巴之父，也就是影片的导演许成毅。许成毅是谁呢？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他其实在国际动画界早已经是红透半边天的人物了，在美国机场都会出现动漫迷排着队管他要签名的场面。而在创作胡巴之前，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是史莱克之父，因为好莱坞梦工厂知名的系列动画《怪物史莱克》就是由他来担任角色设计和动画顾问的。许成毅1963年生于香港，从小就喜欢画画，因为一部匹诺曹的动画片而开启了他对动画电影懵懂的热爱。1984年他从香港理工学院毕业，学习的是平面设计，后来进入 TVB 工作，又逐渐转向了动画制作领域，并且在出国继续深造之后进入了好莱坞著名的梦工厂电影工作室工作。一开始他刚到美国连英语还说不好，后来逐渐从拍摄动画短片开始，再到参与长篇动画电影的制作，终于凭借怪物史莱克的动画设计工作而获奖，并且成为了怪物史莱克第3部的联合导演，成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出来的。说起他创作的史莱克这个角色，徐导就像在介绍自己的老朋友，他说史莱克虽然不帅，但是看起来亲切可爱，他的耳朵很脏，掏出的耳油甚至可以点蜡烛，血毛风流潇洒，但卖起萌来要人命。费欧娜的那几招让人眼前一亮的中国功夫是来源于我小时候看香港功夫片的经验。 驴子虽然很话痨，但他烦得很可爱，是真心为你好的那种朋友。虽然在梦工厂已经是元老级的动画师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漂泊的海外游子还是有了归乡的念头。美国只有2亿多人，却有着自己最好的动画，甚至不需要考虑海外票房就可以回本。中国人那么多，为什么却鲜少有好质量的动画电影呢？许成毅就是带着这样近乎使命感的想法，开始了胡巴的创作之路。从有了捉妖记的想法，再到实际开始拍摄，中间其实还经历了足足5年的时间。这5年里，导演和制片人一直在聊故事，他们都想创作一部讲中国妖怪的不一样的奇幻电影。他们和编剧袁锦麟一起把《山海经》和《聊斋》里所有的故事看了个遍，最终从《山海经》里找到了这个叫做宅妖的小故事。虽然是讲妖怪，但是却有着万物有灵且美的主旨，是100%中国人的东西，而且很欢乐，一点都不恐怖。而徐导也介绍，《捉妖记2》依旧脱胎于《山海经》，相对于第一部来说，会有更多的妖，更好笑，也更打动人。而其中的团聚主题更是特别适合全家在春节一起观看的。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这部新作，看它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吧。 弟弟，爸爸妈妈打麻将输了。 麻将是谁？ 你个小笨笨，别管了，跟我一起召唤出胡巴，胡巴一定能赢。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说的是春节档期的几部重要的新片。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捉妖记2》，下一部作品呢也是个续集，是陈思诚自编自导的电影《唐人街探案》的第二部。说起来2015年的《唐人街探案》也是当年的一部票房黑马，影片的投资是8000万元，最终票房却是收获了超过8亿元。导演陈思诚也是信心满满，希望把这个系列打造成中国的福尔摩斯，打造出一个专属于中国人的神探形象来。唐人街探案2延续了前作喜剧加推理的风格，根据上一部电影中留下的线索开启了新的故事。片中八国名侦探聚集于纽约，展开了一场世界名侦探大赛。演员阵容方面，除了王宝强、刘昊然继续主演之外，肖央、王迅等喜剧明星也都参与了演出。还有日本的著名演员七夫木聪，在片中饰演了一位和刘昊然较劲的日本侦探。七夫木聪就说了，拍《唐人街探案2》最难的是语言关，他演的角色是个中日混血，台词基本不是中文就是英文，而他可是零中文基础，再加上大量的推理台词，的确是压力不小。唐人街探案2的拍摄花絮也很有趣，这次影片全程在纽约取景拍摄，时代广场、第五大道、中央车站等等地标性的建筑都被纳入到了破案的过程中。比如一场警车追马车的戏就被导演搬到了纽约时代广场上拍摄，连刘昊然也感叹说，太神奇了，感觉就像在王府井赛车一样，难以想象。不过王宝强就苦笑说，这马戏不好拍啊，虽然赶马车是他的强项，但美国的马他听不懂中国术语啊，嘚儿驾这种可能就不好使了。不过由于影片全程在纽约拍摄，制作成本必然是很高的，这也要求现场的所有工种都要提高效率。主演刘昊然因为有大量的台词，压力就尤其大了。不过导演陈思诚说，刘昊然表现得特别好，很多镜头甚至是一条就过，在现场被大家叫做刘一条。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得不夸一夸这位刘一条同学了。最近因为电视剧《琅琊榜2》的热播，也让刘昊然这位年轻演员是圈粉无数。他在《琅琊榜2》里面的精湛演技让很多人忘了他还是个大学在读的学生，而他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其实才只有19岁。刘昊然就说了，我的演艺生涯刚刚起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不太需要那么多的顾虑，有好的剧本，我喜欢的角色，我想合作的导演，有这样的机会找上我的话，不应该因为害怕之类就往后退， 我就尽了我的力去做好，其他事情就不用去想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伙聊的是春节上映影片的一些幕后拍摄的故事，介绍了《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还有之前说到的《西游记之女儿国》。这几部呢，不是古装就是玄幻，不是玄幻就是喜剧，可以说也是最近几年春节档期的常见类型。不过啊，在今年这个春节，还有几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一部就是这个档期里的唯一一部实打实的军事动作片《红海行动》。前有《战狼2》刷新票房记录，也让军事题材大片成为了市场宠儿。电影《红海行动》是根据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由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等共同出演。影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的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与掌握核战原材料的恐怖分子战斗的故事。这是导演林超贤继《湄公河行动》之后的又一部现实题材的动作大片。导演说，相比较于《湄公河行动》的警匪题材，《红海行动》的军事题材拍摄难度就更大了。影片坚持实景拍摄，拒绝棚拍，深入非洲进行了4个多月的取景，片中的武器装备也都是真家伙。据说剧组为这部影片准备了40-50种真实枪械，光是子弹就有3万多发，直升机、坦克、悍马等一些大块头装备也全部都是真实上阵。当然了，片中蛟龙小队的演员们也没少吃苦，沙漠地区的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扬沙常常吹得人睁不开眼。主演张译就说，感觉自己肺里全都是沙子。说到军事大片，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固定的印象，觉得影片的主演、影片的目标受众大多都是男性。但是《红海行动》这部影片就专门强调了，我们不是一部只有男人的戏。根据介绍，这个剧组一共有200名女性工作人员，分布在各个部门。监制梁凤英就像是这支拍摄队伍的女将军，而导演林超贤的10位副导演中有7位都是女性。出品人于东还透露，当时《红海行动》开机半个月了，还没有找到女主角，因为很多女演员一听说要去非洲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场景，大家基本都望而却步。海清是被连哄带骗的带进组的，她为了演好这位战地记者，在沙漠里拍戏被冻到双脚失去知觉。另外一位女主角是从小练武术的演员蒋璐霞，她在片中有着比男演员还吃重的动作戏份，不但要从10几米高的楼跳下，还要扛着20多斤的机枪在炮火中冲锋，和恐怖分子近身搏斗。这个过程中，她的下巴被磨烂了，身上也是伤痕累累，但是在发布会上他是这样说的，参加《红海行动》的拍摄是我在2017年做的最酷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拍过的最酷的戏。这部电影真正展现了女性的力量，证明了关键时刻女人也是可以扛起枪去战斗的。听完了这样的介绍，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女性观众会选择在这个春节看一部军事大片了呢？其实在这个热闹的春节档，大家的选择还有很多，比如喜欢文艺范儿的，您可以去看看由顾长卫执导的一部新片，叫《遇见你真好》。这是顾长卫导演第一次尝试拍摄青春爱情题材的电影，由白客、蓝盈盈等人主演，范明、蒋雯丽特别出演。 我们以前提到顾长卫这个名字，想到的都是《红高粱》《霸王别姬》的摄影师，或者是他指导的《孔雀》《立春》《最爱》这样的比较沉重的作品。这次的新片《遇见你真好》却是青春题材，也让大家眼前一亮。这部影片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飞火流星》，改编自青年作家孔融的原创小说，讲述了一群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关于爱情、友情以及人生选择的趣事。顾长卫说自己很感慨现在年轻人充满活力和魅力的生活，他说，在我心中，不是非得跌宕起伏的人物和恢宏悲壮的情节就感人，普通人生活中出现的小感动、小温暖和一些小情小调的东西也一样让我动心。那作为观众，我们就等着这部《遇见你真好》能让大家在春节期间会心一笑、动心一刻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今年春节的电影新片。这几年呢，好像自从冯小刚远离喜剧作品之后，贺岁档或者贺岁片这个说法我们也听得越来越少了。说起来，贺岁档这个概念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香港电影非常繁荣，还被称之为东方好莱坞的年代。到了每年的年底岁末，大家常常凑到一起，不计片酬拍一些轻松诙谐的片子。首先呢是应景，其次也是为了给自己博个好彩头。1980年2月，成龙的功夫喜剧《师弟出马》上映，片子呢是闹闹哄哄，打的也是嘻嘻哈哈，却一不留神成为了第一部票房过千万的港片。第二年，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片《摩登保镖》也选在1月底上映，同样走的是闹腾喜剧的路子，也再次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再往后，《福星高照》《八星报喜》这类影片都在不断地复制这个模式，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明星、够闹腾、是喜剧，还有大团圆。而贺岁档也就这么开始从无到有，成为了业内对12月到来年2月这段档期的一个统称。而这个期间上映的应景的作品自然也被称之为贺岁片了。贺岁档爆棚的竞争力是始于90年代的，周星驰和成龙成为了当年这个新名词的代言人，一个是无厘头喜剧，一个是功夫喜剧，都成了影迷们在岁末年初翘首盼望的固定节目。比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内密探00发》、《97家有喜事》、《喜剧之王》等等，这些他的代表性作品当年都是在贺岁档上映的。成龙1995年的《红番区》是第一部被引进内地的贺岁片，8000万的票房也是惊艳了所有的内地电影人。三年后，冯小刚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内地导演，《甲方乙方》就是打着贺岁片的旗号上映的，结果就是四个字，大获成功。从《甲方乙方》到《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再到《手机》，冯导坚持喜剧，坚持贺岁档上映，坚持让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年。不过呢，从《天下无贼》开始，冯小刚的作品就开始了转变，开始尝试更多不同的类型片。即便是在贺岁档期上映，但却再也不是那个贺岁的味儿了。其实啊，当我们讨论贺岁档期或者春节档期的时候，并不是想要看到某一些名号、某种宣传，咱们想要的就是实打实的好片子。甭管您是什么类型，当然了，春节这个特殊的节日的确是对合家欢类型的作品有更多的需求，但是作为观众，咱有权利看到更多元化的作品。只要是好电影，它不管什么时候上映，咱们也不会舍得错过它，不是？ 今天关于春节的新电影呢，就跟您先聊这么多。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得到什么什么咒语刚刚还在 的。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是